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攻足球》。喺呢一节入边咧，就先讲一讲呢个英格兰足球联赛啦。咁上咁喺讲波之前咧，仍然都系呼吁大家啦，最新一期嘅《进攻足球》已经出咗噶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再留意翻《进攻足球》嘅 Facebook 专页，因为每个星期佢都会送波衫嘅，大家填一填你嘅 size， 试下睇下抽唔抽中件波衫啊。咁啊，李 Sir 嗱，今个星期入邊有一場榜首大戰，就是呢個李斯特城主場將會對住曼聯啦，真係第一對第二啦。嗱，呢我哋有時所謂嘅叫做標題字、標籤字啦，我哋都係唔係話作出嚟嘅，根本上係整個嗱都係好似上個禮拜八所講，就係如果李斯特城排唔到上上邊咧，有好多因素而唔會發生一個咁奇妙呢個戲碼，就係話榜首大戰。 我想即係上嗰幾次都講過啦。呢個曼城同呢個 阿仙奴 咧，有咩失遲咧，就益咗呢兩個噶啦。 仲有一樣係要雙雙失分先至可以令到李斯特城上咗去喎，冇諗到兩隊波齊失分。 係啦，冇錯，基本上仲有韋斯咸都跌翻埋落去。咁我初嗰陣時都諗住，咦？呢兩隊波一失，咁而呢兩隊呢三隊贏咧，佢可能轉曬排頭嘅已經。啊，果然又真係有啲咁嘅嘢出現。啊，咁以呢場嚟緊呢個爭霸話咧，我諗應該係幾精彩嘅事嚟嘅。 絕對精彩，因為點解咧？喺上一季嘅曼聯對住李斯特城咧，係一勝一負嘅，尤其一個上季嘅翻版都係李斯特城主場 就惡曬啦， 係啦，係贏佢5-3、5-2咁樣嘅，我記得係。咁佢所以曼聯再重遊呢個近乎係傷心地，而曼聯剛剛亦都喺周中嘅歐聯表現唔係太好啦，呢樣可以就第二節先講啦。歐聯嗰場就咁去到呢場嚟講咧，其實真係好大機會再失多次分嘅，即係喺從主觀嘅角度去睇，曼聯呢鑊係 我覺得咧就失分係一個唔出奇嘅事，但係咧我就相信唔會好似舊年咁樣啊咁大比數啦。因為雖然話佢嗰個比賽唔得理想，但係即係始終佢都係守和咗嘅，因為個對手都唔係話即係話綁手綁腳任你打，而係有互有攻守嘅。同埋個機會都好多 嘅。如果你曼聯嚟講，今季咧入球能力係好低嘅，但係失球咧就幾理想嘅，個穩定度係。 所以我就話佢有機會輸，但係唔會咁大鑊咯。咁但係亦都未必可能俾佢悶和李斯特城，因為李斯特城佢個板斧係快，係強攻你嘅。 係。 咁但係可能呢啲嘢咧就對曼聯啊，唔係咁入肉嘅，因為今年嚟講，到目前嚟講，曼聯個防守咧就穩定咗好多。就算之前季初落河啊嗰啲都唔係咁穩定啦。又穩定翻啦。咁意大利仔亦都適應咗嗰種情況，同埋意大利仔打嘅咧就會比其他華倫西亞啊，就甚至乎啊。其他人去打個右後衞都好啲嘅，因為佢係比較係冇咁多助攻，咁就即係側重喺防守好犀利，咁變咗係會有啲好處嘅。 最主要其實都係啦，史摩靈今季嚟講咧，就有種大熟大勇嘅態度。 係啦，真係似開始似啲頂級嘅中路防守球員咯，好穩定。 但係一樣嘢啦，如果因為另外有一種紀錄咧，就係詹美華迪。如果佢喺今場波能夠喺曼聯身上入波嘅話咧，佢係破咗雲尼史特羅嘅 冇錯 入球嘅紀錄嘅。 仲要 喺翻曼聯身上破喎。 係啦，冇錯。咁呢個我相信就話我理唔理佢幾多先啦，即係大家都睇緊邊隊贏又唔好，邊隊贏都好，但係希望睇到一樣嘢就話。華迪係咪真係話可以保持個優勢，場場有波入咧？同埋係咪可以真係破到雲尼斯特萊嗰個紀錄咧？咁呢個係 佳話 嚟嘅。咁希望曼聯咪就梗係當然唔希望輸啦。咁但係就要即係啲功夫要落啦。咁就照睇一樣嘢咧，就 如果俾我諗，我會覺得係大家都係五五嘅世嘅啫，都係唔會話即係一會好似上一季咁一面倒嘅。 因為你譬如話詹姆華迪嗰、那個呢種類型嘅前鋒咧，佢又唔屬於話同你硬冚，佢都係一個速度快，同埋有一個叫做扣球嘅能力，令佢攞翻一個靚啲嘅位去射波。而今年佢所入每一球波咧，就佢攞嗰個準程度係好高嘅。 其實你會睇到嘅，你對曼聯嚟講，如果你快打佢射嘅入個波咧，就機會好大嘅。同埋，但如果你稍微睇多攞多一步嘅時候咧，就有機會佢唔使輸嘅，因為今季唔止一次嚟講咧，你會見到史摩寧啊佢哋咧，即係喺門前嗰啲救波啊，即係必入個波已經佢又飛到去瞓落去啊，擋翻出嚟啊，唔止一次嘅，所以你一定對佢一定要快嘅，你有機會。如果你話攞定睇多腳咧，你可能已經係遲咗，因為第一樣嘢守門員。亦都係一個好穩定嘅，咁再加上今年嗰個防守咧，係比往年係穩定咗啲，我諗係有難度。 咁啊嗱，先呢場波咧就喺星期六咧就較為夜少少打啦，凌晨點半鐘 啦。緊要啊，食個宵夜先啦。 係啦，咁樣啦，嗱，先講翻呢一輪嘅賽事啦，就係阿斯東維拉咧主場將會對住呢個屈福特啦。班尼茅夫對愛華頓，水晶宮啊將會對住呢個紐卡素，曼城就對住沙咸頓啦。咁啊，新特蘭就對住史篤城。咁啊，星期日熱刺大戰嚟㗎啦。就倫敦大戰啦，就熱刺對住呢個車路士啦，韋斯咸對住西布朗，利物浦就會對住史雲斯嘅，隔世隔噶啦呢場波係，咁啊諾域治主場將會對住阿仙奴，咁啊先講翻禮拜六嘅賽事，曾經講咗曼聯啦，嗱曼城失完分之後咧，就其實係已經係連續兩場失分噶啦，喺呢次對住修咸頓有冇辦法？ 其實 反底 呢近期嚟講，曼城個狀態都好低沉啊，咁其實。再睇翻阿古魯個傷勢，亦都係未100%痊癒嘅，所以呢個都唔出奇會喺個低沉嘅之下，會俾沙咸頓偷到雞都唔頂。咁即係最近期嚟講，沙咸頓都打得唔錯。咁可能嚟講咧，就係、是、如果做得好嘅，或者你曼城真係及時恢復翻咧，就可能會小勝啦。如果唔係咧，即係絕對唔出奇會俾對手偷雞都睇到，唔出奇。 咁另外有幾場波咧，就喺榜尾嗰度啦，嗰、那個接近啲嘅，其實要搶分就係時候。咁啊，首先有一隊咧就紐卡素對水晶宮啦，水晶宮係主場嘅。如果紐卡素希望能夠往後條路能夠可以穩定少少嘅話咧，就要喺呢場波盡量係要攞到分。因為你已經係開始避開某一啲強隊嘅情況之下咧，你攞唔到分呢、這個，你翻轉頭再對翻啲強隊就更加難攞。 就對住水晶宮，我諗唔係咁容易咯，因為水晶宮近期個狀態都唔錯嘅，唔錯嘅。咁但係如果紐卡素抱住一分嘅態度嚟講去踢先咧，就會好啲咯。如果你話一定要攞三分嘅時候咧，你有機會攞唔到分之，仲會輸咗。咁我諗一分嚟講，慢慢穩定咧，即係以一分嘅態度去望三分咧，你就好啲。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顧住佢攻嘅時候，因此失地㗎啦。 咁如果你譬如話你阿士東維拉嗰場波啊，因為喺呢一個佢已經處於一個榜尾嘅位置嚟講啦，即係嗱，你可以咁講啊，差得唔可以再差嘅，因為佢而家嘅情況得五分。佢仲要距離第19位嘅班尼茅夫係都有成呢個四分嘅差距，四分雖然話一個唔係話好遠嘅距離，但如果以佢而家連續輸成十場波嚟計咧，即係 你好難 和一場都難啊！ 你好難寄厚望咯。雖然佢係主場，咁但係屈福特，你睇佢最近嚟講佢打得唔錯 ，even 佢輸咗俾人哋嗰啲波咧，佢都係打得好好表現嘅，只不過中間。有啲運氣啊，或者可能省眾人啊、把烏啲之類啊，其實佢對曼聯嗰場波都係好快脆，佢又爭取到入球啊之類嗰啲嘢，就即係只不過到尾後啱臨完場一個唔好彩，俾佢追和，唔係俾佢反勝，翻2-1咁你冇計啦。 咁但係照睇嚟講咧，以而家嘅實力狀態嚟講咧，屈福特會睇高少少咯。 係啊。咁另外啦，去到禮拜日嘅賽事咧，熱刺咧就要對住呢個車路士啦。咁呢兩隊波咧，不嬲係冤家波嚟嘅。係，即係你又會贏翻我一場，我又贏你一場咁嗰種嘅。 冇錯冇錯。而家你會睇到好奇怪嘅嘢就係話，車路士咧喺本土嘅聯賽咧就表現麻麻嘅。係。但係昨晚喺歐聯佢又 OK 喎。 嗯。 打得唔錯喎。咁即係我即係好 concern 到嘅一樣嘢就係話。是不是啲球員真係之間的心病同會啊，或者領導層方面的心病，而係搞到咁？因為本土聯賽佢覺得冇問題，我令到你麻煩。但係響國際賽嗰啲歐聯咁啊，佢係俾板人嚟睇嘅，佢會搏命。 係 咁，即係呢個情況咧，你再加上近來熱刺個狀態都唔曳㗎。 嗯。 卡利簡尼啊嗰啲都唔曳㗎。咁一路。仲有艾力神一出翻咧，就穩定翻好多情況啊，輸送俾佢都好好嘅。所以如果因為真係咁嘅情況出現咧，我説即係覺得車路士會輸都唔出奇，會輸都唔出奇啊。 咁啊，因為而家熱刺嗰度啦，係主場加上哈利簡尼嗰個狀態真係冇升得好緊要啦，同埋係車路士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佢個表現係好反覆。你頭先所講嗰樣嘢啱嘅，佢班波如果佢認真少少，個心態上少少， 你 歐聯又佢又 OK 嘅，即係有種揀波，但係呢樣嘢係摩連奴都控制唔到嘅。 係啊，即係佢而家冇辦法，但其實唔係控制唔到嘅，衰衰地慣鋪咪得咯。但係佢喺此一刻佢又唔，即係佢有名俾人叫佢串王，佢點會肯為呢樣嘢咧？咁我覺得其實呢個係即係你會睇到好多情況之下就係話，利物浦一個翻身嚟就係你好清楚睇到嗰個主帥嘅問題做得好啊嗰啲嘢。你會感覺到嗰啲球員會同佢即係個主帥關係好㗎，換出嚟拍曬膊頭啊，攬住啊，好似即係冇話上司對下屬咁嘅直情。咁你爭好遠，但係你摩連奴就唔同㗎，佢不嬲都係嗰個樣啊。我就係揸 fit 嗰個。你睇佢就算老闆佢都係咁㗎。對啊，老細佢一樣唔理你㗎，你會夠膽唔用我咯啊？但係呢次佢即係我諗係佢即係當咗教練啊，或者領導呢樣嘢嘅最大一次嘅挫折嚟㗎啦，已經 係嘅嗱。咁啊，等車路士往後嗰條路嘅走向嚟講咧，嗱對熱刺呢場波，除非佢能夠全取三分，咁跟住佢會穩步上揚嘅正常發揮嘅情況下，因為佢將會對住本尼茅夫啊，係唯獨是跟住喺12月聖誕前啦，佢要對李斯特城啦。仲有一場壓軸，因為而家剩翻五場波啫，喺第一循環入邊。 係，冇錯。 壓軸嗰場就將會對曼聯，咁啊到時先至再講噶啦。而跟住落嚟，佢都應該幾穩陣攞到分嘅，對新特蘭啊嗰啲。但係依扎分加曬佢所有上去， 都唔夠 佢上翻去 嗰啲咯。 係啦，你要去喺第一循環入邊上翻去前六難。都難嘅，根本上係。 係啊。 如果佢呢場波仲輸埋俾熱刺嘅話咧？可以咁講，喺第一循環佢一定以十名之下嚟告終㗎啦。 因為你會睇得到嘅，熱刺佢好擺明個居馬㗎啦。佢頭四未必攞到，佢係要爭到踢歐霸㗎。 佢都個答案講，而家熱刺嘅形勢係排第五位㗎嘛。佢同阿仙奴佢係得兩分嘅情況之下，你死好過我死啦！我梗係佢懟冧你呢個車路士。 係啦，冇用，你死唔關我事嘅，但我死咧就會影響我前途。 係啊， 所以佢哋。即係上下都會一個條心會去為自己個前途去打。 因為嗱，熱刺嚟講咧，其實到而家嚟講，佢都輸過一場波啫。 係啊， 而佢亦都今年季初點解失咁多分，就係因為我哋講過就 和得多啫。 佢和得多嗱，應該攞三分就變一分，應該一分 係佢 輸鬼埋。 唔係佢頭嗰段嘅時候咧，好多情況就係因為球員嗰個狀態未翻嚟啊，艾力神嘅受傷啊之類停。即係你令到佢嗰個一路嚟講唔係一個理想嘅，對，即係嘅 拉嗰個 冇一個嗱，同曼聯佢冇一個叫士啤前鋒， 係啦， 因為點解咧？ 冇錯 啦，嗱呢幾場波哈利簡尼打得好嘅情況之下咧，佢真係帶翻熱刺又上翻去， 係啦，冇錯， 已經證明一樣嘢啦，熱刺係冇前鋒嘅。如果你哈利簡尼打得差嘅話咧，成隊波就要跟住佢成績落翻去嘅。 佢係最慘嘅，你即係前鋒冇嘅，中場又冇嘅，所以到有艾力神喺度，哈利簡尼唔喺狀態咧，冇入波少啦，嚇、啊嗯、都。哈利簡尼嚟翻啦，開始，但係艾力神又因為停賽啊受傷啊之類嘅嘢，出唔到賽，咁變咗一路有幾兩三場係嗰啲咪贏唔到波啊，贏唔到啊，和咗啊，咁失咗啲分啫嘛。 你所以有一樣嘢同即係如果喺呢一場波嘅倫敦打比嚟講啦，喺個心態上嗱，淨係呢個哈利簡尼個狀態上，因為佢嗰個火力。 是 有一定的保證，加上你調翻轉啦，車路士，你叫他話雖然摩連奴話未放棄，殺上前五前四，仍然仲有分數上的可能，但係喺球員嚟講，我望得太過遙遠啦，呢個距離根本就係、是，亦都你所講，你頭先根本有心揀波踢，再加上呢場係作客的情況之下，淨係喺個鬥心鬥志上。熱刺一定是高過車路士， 因為你好清楚睇到啊，熱刺今年就係、是輸咗一場波啫。咁比其他有啲甚至乎領前嘅隊伍嘅重要㗎，曼聯都輸咗兩場啦。咁、其他譬如阿仙奴啊，都三場啊，曼城啊都輸咗兩三場㗎啦，都係。咁你諗下，其實嚟講佢嗰個防守唔係， 因為佢目標好清晰啫嘛。我同阿仙奴前四距離兩分。阿仙奴雖然喺最後會對住諾域治，基本上係，阿仙奴亦都好大機會攞到分嘅情況之下，我要 keep 住同你前，我仍然要衝上前四嘅情況，佢目標好清晰嘅，而且 總之 亦都鬥心望得好近， 佢好清晰嘅一樣嘅，佢冇要求乜嘢，我打得幾多得幾多， 係啦，佢望到因為近啊嘛佢，就算你調翻轉睇車路士，俾你真係呢場波贏到熱刺。對佢嘅排名，其實佢都係仲係徘徊翻十三啊、十四位㗎，即係冇顯著嘅改善。 你即係冇講熱刺啊，其實你會睇到咧，有其他歐聯賽事有其他國家都係佢唔係咁高，但係其實佢原來喺睇到佢打嘅時候咧，佢輸，但係佢希望保持到個第三，佢打翻個歐霸嘅，即係佢爭到踢歐聯咧，就係確保佢一定有個大賽踢。嚇，歐霸有機會都嘣一聲歐咗出嚟㗎嘛，但係去咗呢個歐聯嘅時候，佢打得唔好，退唔到第一啊、第二，佢都有機會落翻去打歐霸又有得爭下嘅可能。咁即係熱刺而家個情況就係咁啦。我唔理啊，總之我打得幾多就幾多，我唔理你哋，佢為自己嘅啫，唔會為你哋嘅。所以佢今年嗰、那個。輸波係少 嘅就係、是。而家第六位嘅韋斯咸咧，就將會對呢個西布朗啦，佢稍稍回落啦。韋斯咸最主要原因佢嘅中場比耶咧就受咗傷。 受咗傷係啊， 一受咗傷咧，成條中場線 冇供應 啊，冇咗供應嘅情況之下，就呢幾場波真係惡打咗。而佢而家目前處於個位置廿一分排第六位咧，有兩隊波係來勢洶洶嘅，一隊就愛華頓啦，另外一隊就係修咸頓啦。修咸頓始終佢今屆嘅表現係起起伏伏嘅。咁仲有同分嘅三隊同二十分嘅第九位嘅利物浦，利物浦係肯定係衝緊上嚟㗎，同愛華頓兩隊係，咁變咗呢一場波稍有閃失嘅話咧，阿韋斯咸嘅排名將會更低。所以而家我哋都係睇翻呢場波，就係話利物浦對史雲斯嗱，而家咧可以咁講，利物浦嘅 fans 咧就對睇波充滿咗熱情同激情嘅。 係啦，冇錯冇錯，因為佢好簡單一樣嘢。即係其實就話， 你心愛嘅球隊打翻上嚟， 係啦，佢支持嘅球隊上翻嚟，同埋佢哋而家俾對阿高普嘅信心係好強。咁但係呢樣嘢即係你會其實再睇，唔好講睇最近啦，係睇翻之前高普響呢個德國個聯賽嗰度咧做出嚟嘅成績啊，多蒙特嘅成績睇到嚟，佢完全係即係響同球員之間係一定係搞得好好嘅。跟住佢同埋佢有一啲獨到嘅眼光去睇到啲嘢，所以如果唔係點解你睇佢個低沉到好似上一屆保魯西亞去到尾，嘣一聲個做可以踢翻上嚟，即係呢個就係話佢有佢個魅力去做，咁而家佢就係正正係去做到嗰啲嘢，即係你好清楚睇到利物浦俾虧錯嗰時候咧， 係睇到曬啲球員係上下一心嘅情況出現嘅。 嗯， 即係但係響季初係見唔到嘅。 係 羅渣士響度嘅時候見唔到嘅。 嗯， 啊，即係總之唔係佢哋唔想打。 嗯， 即係總之患得患失嗰啲冇咗嗰啲嘢，可能就不至於大家嗌交。 係 前鋒啊賴你後衞，後衞至賴前鋒，未至於，但係總之好似冇交流咁樣嘅。 係 咁，但係而家你睇到整隊波係唔同嘅，嗰個 成個精神面貌唔同曬， 全部唔同曬嘅，哇！活力好似強咗好多啊！整咗張 佢唔係嗰種叫做話搶逼啊，跑多一步嗰種踢法俾你睇到喎， 係 直情而家見到成個結構、成個形係走咗出嚟。 係啦，冇錯，嗰個打法好清晰，好清晰點樣去響前場壓迫你啊，快啲搶個波，快攻啊！啊，好簡單。佢點樣利用嗰兩個巴西嘅球員嗰個技巧，大家嘅互動啊，配合其他嘅人，即係拉蘭嗱，你會睇到佢做到嘅嘢，佢不停左右去走動，同埋佢號亦都好比以往仲犀利嘅，翻到好後去搶。 同埋一樣嘢啊，李 Sir， 你有冇留意啊？係將入邊利物浦有某一啲資源擺咗後備嗰啲咧，係完全釋放曬出嚟嘅，譬如盧卡斯越打越好啦。 係啊，冇錯。 仲有一樣嘢，好過癮嘅，高普是將某一些球員買回嚟之前放翻一個叫適當位置，買回嚟嗰個反而不適用喎。譬如好像簡恩咁樣啦，佢係以前係俾人擁咗，俾羅渣士擁咗打後防嘅，其實根本是一個中場嚟嘅，或者打閘位。啊，調翻轉喎，唔係買回嚟嗰個球員回嚟，高普就會幫佢放翻一個最適當的位置，尤其拉蘭拿都是 係啊， 放翻一個最擅長嘅位置。 佢冇要拉蘭拿，你去做入波幾多嘢都好。你就係要走到佢亂曬大龍。 嗯， 你睇到咦？拉拿一時響右，一時響左，一時響後。 係 啊，我哋大家都曾經談論過，喂，拉拿可唔可以咁打啊？ 係， 佢可唔可以有咁嘅能力跑咁多啊？ 係， 而家佢就跑到曬啦。 係 啊，即係我會見得到一樣嘢咧，因為曾經最近一場波裡面，絕殺呢個曼城嗰場波。拉仁拿喺末段換咗出嚟，八十零分鐘末段都翻，佢係同阿高普兩個相擁抱，大家喺度拍膊頭，即係你會感覺得到個球員對個領隊嘅信任。 係 啊，佢將我調教到去，即係我以前都有光彩㗎啦，而家唔係喎，即係去咗星光大道啦，我而家去到爭好遠㗎。 所以而家我都好期待一樣嘢，就係佢個隊隊長佐甸軒達神，如果真係出到嘅話咧，係擺翻落呢個陣容會有咩化學作用？呢樣嘢係好期待。 所以又係佢可以做得到，當佐甸軒達神喺度嘅時候，佢可以用到羅加斯，你話係做到佢嘅嘢， 係 啊，亦都唔會俾佢失色添。 係 啊，咁呢樣嘢咪就係你一個即係巨級數嘅。 係。 領隊級數嘅領隊嘅分別咯， 你連一個古天奴啦，更加即係大放異彩喺個中場度。 係啊，你睇到一樣嘢，古天奴之前係啊冇錯都好， 佢都本身好三㗎啦，但係 咧 古天奴嗰個負擔咧係好重嘅，喺即係羅渣士喺度嗰陣嚟講啊， 有啲 嘢都要去做嘅。 乜嘢叫做唔係問題？你俾唔到佢要點樣去做啊？ 係啦， 佢都係俾你做。但係佢好多嘢可能俾咗一啲指示你， 因為而家佢係釋放咗就係話，譬如話，佢李 Sir 頭先講得啊，好話齋就係話，拉拿拿亦都真係完全輔助到古天奴， 係啊， 令到古天奴可以好專心喺策劃同進攻嗰方面嗰度， 冇錯， 佢會更加打得到前， 係啊， 所以 而家你睇到佢而家好清楚，盧加斯利華做咗個分牌，以前可能古天奴墮後少少少，做。派牌 嘅，或者轉手，轉手為攻一個發動。 但係而家好清晰，你會睇到古天奴，我就砌佢啦。 係進攻嘅，有佢拍住發明嚟兩個巴西球員喺度咧， 就係進攻啊！ 就 呢個拉蘭就輔助佢哋嘅，不停去走拉空啲位，拉空啲位，你唔理佢又唔得，你去你就走就搞唔掂啦。 雖然係有少少可惜啦，將賓迪基放咗喺後備席度啦，但係喺戰術嘅體系上嚟講咧。反而佢 冇嘢㗎，你個效果係真係好過 你效果真係好過之前嘅情況之下，仲有史到力治仲未而家開始 未好翻， 未好翻曬啦，完全咁仲有恩格斯啊咁樣。其實咧，利物浦喺個前鋒線上有足夠嘅兵員係可以令人 好多 打到更好嘅成績。呢樣嘢係比熱刺同埋比而家目前曼聯近乎車路士都係一樣係優勝嘅， 因為 即係好多嘢，即係話我哋都話成日當個教練啊，或者領隊個做得好嘅時候咧，就會好多即係嘢睇到嘅。你即係李斯特城啊，阿拉雲拿利啊，就搞得好嘅。你睇，哇！我相信咧，李斯特城從未試過喺超聯排頭嘅， 冇 啊！我相信啊，我記憶所及啊，未試過擺到去。 他之前希斯基那個年代，他是攞過聯賽杯，佢攞過聯賽杯， 即係響聯賽排頭未試過超英超。 我等於上一集所講啫嘛，我覺得他今年的成績是一種係幾令人驚喜，但係嗰種驚喜，你係如果攞好似熱刺咁樣攞五六啊，咁我覺得 OK 嘅。 係啊，佢殺到入去歐霸，咁啊又話變翻歐聯都， 即係有好多球隊譬如熱刺咁樣啦，熱刺都上過頭位，然後二啊三啊，但永遠到埋單找數季尾嘅就一定係攞第五嘅， 升五六啊咁樣啊。 但係李斯特城咁樣衝上去係我係。少見到嘅，真係呢種球隊。 即係你一路睇到佢係咁樣，係好順，打得係越嚟越精彩嗰度嘢，拼命喎。 可以咁講，去到呢一刻，唔係話我哋真係叫做長邊草咁樣去講。 係啊， 係數據亦都顯示到出嚟。到今時今日，佢都係輸一場波同熱刺一樣。 冇錯冇錯， 佢係坐呢個位係實至名歸。 係， 因為當然呢種咁嘅成績 係冇錯， 亦都多謝羅渣士同埋。摩連奴，如果他不是失地太多的情況之下， 啊 他沒那麼容易攀升到這個位置，但當然運氣也是一個元素。為什麼他上到這個頭位呢？我們都說過上一個很難，我們會猜測得到在曼城和阿仙奴入面會雙雙失分，是失分不是失一分，是輸了兩隊球都 是啊，沒錯沒錯， 其實梅中幫了曼聯其實以表現來說根本沒那麼快上 上第二，他輸的情況就不是說被人偷了雞一分啊， 是 還要很慘敗，可以叫做慘敗的 慘敗 啊。那你即是我即是就算之前這個曼城的領隊這樣，就被高層說再輸就會炒的，都未見他的樣子愁過那天那個樣子輸給利物浦那個樣子啊，即是直情死了沒辦法了，這樣生意失敗破產這樣， 因為完全是說真的低級失誤來的， 是啊沒錯， 那些球完全是， 是啊， 不過好奇講到這裡還剩下一隊球，那隊球就是阿仙奴，就將會作客對著那個羅域治的。咁啊，而家阿仙奴咧，好坦白講啦，信心啊一定翻嚟噶啦。咁啊，因為佢剛剛亦都咧掌握翻一個歐聯嘅主導權啦。咁如果喺呢場波嘅雖然喺作客情況之下，佢保持翻平穩，嗱冇理由兩連敗啩，李 Sir 輸完上場又再輸過，嗱上場仲有藉口話佢可能喺流力打歐聯啫。 啊，冇錯。 呢場冇噶啦，周中係一定冇比賽噶啦，佢應該要出曬人，所有嘅人嚟去抽嘅情況。 冇錯冇錯，即係。應該理論上以牌面啊，狀態雖然我上一場我都話我聯賽不可作準，但係諗唔到咁輸幾咁大鑊啫，咁就但係呢次我諗相信羅域治變咗一個唔好彩啦。佢雖然最近佢都打得唔錯，但係都好難避免會俾佢砌低㗎啦，因為佢要挽回面子㗎嘛。亦都好話唔好聽。暫時都無後顧之憂，要到12月才有波打呢、這個再夾，咁佢呢場波砌佢啊，一定合理㗎啦。 OK， 嗱，有關於佢哋呢幾隊波喺歐聯嘅情況會係點樣呢，我哋留翻喺第二節，咁啊先再講啦，連埋先講啦。咁啊呢一節到此為止啦，英超聯。